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晚上好，全球不困的午夜精灵们，欢迎收听午夜情歌，我是道道。今天是星期五，但是呢，我们的午夜情歌迎来了直播版，并且昨天已经预告过了，今晚有惊喜盲盒掉落。其实呢，我知道昨天有很多的朋友已经有了自己内心的答案，那今天就让我来隆重的把今晚的特约嘉宾请出来。 其实也不用这么的隆重啊，我现在都不会说话了，我不知道该怎么跟大家打招呼。因为早上的时候你知道要很开心，然后调门很高，要欢乐大家的上班路嘛。但现在呢，因为是午夜了，那大家可能也稍稍有点困了，我也要尝试着像道道或者像韩丽那样的打招呼。晚上好，全球不困的午夜精灵们，我是今天来陪伴你们一直到零点的景瑜。 哇，哎，哇，好开心啊！ 我终于可以就是理直气壮，然后正大光明的做一次知性女主播，你知道这是我来974一直以来的梦想。 真的吗？我觉得你特别有做女主，就是知性女主播的这样的一个特质。因为我觉得今天确实给我惊喜，大家平时听你的声音都是在早上，然后呢都是一个特别嗨的一个状态，但是呢今天可以终于可以把你的苦情歌单亮出来了。 啊，这个确实是因为其实在早间的时候我们播放歌曲大概都是以比较欢乐的积极的氛围，但其实平时听歌的时候，哎，说实话就不管是我也好，郭鹏也好， 你自己喜欢什么？ 对，我还是比较喜欢听这种苦情歌单，因为我有点自虐型人格。 是 就是我越难过的时候我越希望去听这种苦情的歌，我就感觉有人懂我。 哎，你跟就是上一期 PD 是一样的， 啊， 你们俩真的很像，就 是 对上线的时候千万不要听这个， 攒了一大堆的就是这种苦情歌单，没有用武之地，就特别希望可以来到就是午夜情歌啊或者男左女右啊这样的平台，然后把自己的苦情歌单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今天呢我们就这个由今晚的女主播静瑜来分享她的苦情歌单哈。当然呢我们也可以依然是三方网络平台来互动，第一种就是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的聊天室来打卡跟我们保持联络，第二种是在主持人道道的新浪微博也可以跟我文字互动。那如果你想看视频呢，就在抖音搜索主持人道道就可以了。静瑜待会儿要开吗？ 啊，我待会儿开一下吧，就是大家如果可以找到抖音号码去搜索一下 JY974 就是静瑜的首字母 JY974 然后就可以找到我了。 好的好的，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吧。今天的歌单还有晚安心语，先来分享做个大致善良的人，然后又适可而止的自私和恰到好处的漠不关心，生活会轻松很多。那今晚开场曲由静瑜来定，你想放哪一首呢？ 哇，今天准备了好多歌，那就按顺序放吧。 好， 先来听来自梁小雪的这一首《只是会可惜》。可能最近经常跟大家开玩笑说冷门歌手孙燕姿啊， 对啊， 但是梁小雪是真正的一个冷门歌手。不过很想在这样的一个机会把这样一首很冷门的歌曲推荐给大家。如果你的心情就像外面一样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最近有很多的烦心事，如果你也像我一样听到一首伤心的歌曲会触动自己的情绪，那么不妨让自己更加难过一点，因为哭过了之后我们可以微笑着再面对接下来的开始。只是会可惜， 那件黄色大衣已经褪去。 巨大的意义，等待是相似的形状，也许是不同的语气，时间不停地转动，一圈一圈都在变换，我们都在玩耍，保留着秘密，也许不再相信，再也没人听，只是你离开茫茫人海，丢不掉我放开你的宿命，我虽在这里，我虽在这里试着忘记，慢慢都会忘记，只是你不情愿的离去，否定我们不同的生命，只是会可惜，只是会不经意忘记想念的意义。 这首歌是我们今晚的开场曲，那依然奠定了今天晚上的氛围和基调，所以呢，我觉得就是非常轻柔。这是来自鱼子啊，我们静鱼的歌单第一首， 梁小雪的《只是会可惜》，就是非常简单的低吟浅唱。我其实非常喜欢晚上播放的这些歌曲，包括其实我个人的习惯哈，虽然我是做早间音乐台节目的，但是早上的时候其实比较喜欢听新闻，想知道发生了什么国家大事， 一天发生了什么大事。 对，但是到了晚上，我实在就听不进去别人在不停地给我灌输信息，我只是想听，哎，别人有没有说到我的心里去，有没有跟我产生共鸣，现在放的这首歌曲有没有打动我，所以就是越简单的东西越直击人心。 对，这首歌其实叫它的名字只是会可惜，就是、反正我听完之后我会觉得哎，因为我现在会不自觉的想会不会有什么故事呢 啊， 是因为你经历了什么会觉得哎有一点可惜或者有一点遗憾，因为晚上呢人总是敏感的。 嗯，如果大家仔细听这首歌的话、当中有一句歌词它一直在反复的唱，就是只是你离开茫茫人海、却找不到我丢掉你的可惜。 嗯， 其实讲述的就是一种错过，包括类似的歌曲、大家都会唱的，就是梁静茹的 可惜 不是你。 对， 每次牵手失败的 BGM 就是 可惜 不是你。 也有人说还好不是你、哎呀谢谢你放过。 对，肯定是有错过啊，包括意难平这样的。但其实比起刚失恋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一些不甘愿啊、甚至会有一些不理智的想法，比如我的闺蜜最近刚失恋，她就很幼稚的跟我说不行，我要把他追回来然后再甩掉他。 哦对，就是女生也不能光说女生了哈、我觉得可能情侣之间分手之后有一个大忌，就是你不甘心。 哎，是是是， 你不甘心的时候呢你就总想说我凭什么要被他甩，或者说、不是说谁甩谁啊，就是当你得知对方又有了新的恋情的时候、你真的会失落。 但是隔很久以后应该不会吧、包括其实、对，因为现在也毕竟有一点年纪有一些阅历再回头看以前的事情的时候，包括其实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跟前任做朋友、 我不会，我是坚决不会跟前任做朋友的。 哇，但是就是我可能是因为可能是学生时代的感情嘛，就相对让大家就是还是朋友的一个关系。最近我应该是跟我的就初恋男友吧，就是十年以后、然后又重新遇到了。 哦，有重新是机缘巧合遇到的。 我今天是在节目里爆大料吗？ 爆大没关系， 不是了。 我觉得就是所有的关系哈，能够公开说明的都是没关系， 就没有什么事儿的。 对， 因为其实还在同一个行业领域当中，所以说就是工作原因有了一些交集。然后再碰到一起的时候，就是我们两个都有一个感慨，就觉得说，其实，那个时候发生的事情就是在当时能够发生的最好的事情。 对， 那个时候的分开也是我们两个基于各自情况所做出的最好的决定。那么再回头去想的话，只是会可惜的，只是遇到的时候不好。 对，有的时候呢我们的人生当中就是出场顺序很重要。 对对，遇到的太早了。 对呀、在错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这点也很致命，说实话。 也不一定是对的人、因为我觉得没有所谓的真正的对的人，就包括现在陪伴在你身边的这个人、他一定是对的人吗？不知道、 也不一定。 对， 但是他是最当下最合适的、 对对对、所以说如果只是会可惜、这首歌又给你带来一点点的触动的话，那么可惜的可能是这个人，也可能是时间，也可能是发生了一些不可抗力的事情。 是的， 总之我觉得歌曲嘛，对于人来讲就是它能够投射到你内心的故事。 对，但是呢生命正是因为有了这些遗憾你才会觉得记忆深刻、不然的话一辈子过得太顺你会觉得哎了无生趣。 哎，好有道理啊。这就是我喜欢当知性女主播的原因。你们懂了吗？我理想 当中 的主持人就应该是道道这样的。 我的天哪，今天我也是受宠若惊。不过今天晚上呢大家真的，如果你要是在抖音看我们的话，你会发现粉嫩的漂亮的长卷发的鱼子，她也有很知性很温婉很脆弱的一面啊，他也带着他的大料来了啊。来吧，那今晚的歌单我们要争取把它全部听完好不好？ 今天真的准备了很多啊。我还可以再推荐吗？ 当然了，全是你的、 太好了。 第二首你想给大家推荐哪一首？ 其实刚刚有说嘛、因为可能每一首歌曲跟每个人的投射是不一样的、所以接下来这首歌也有一点点的小故事、就是来自阿四的索性。 哎，这首歌我个人真的很喜欢、 这首歌的名字叫索性，但它有个括号叫世界再大我走不出你、我当时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刚失恋。哎，我怎么失恋这么多？没有，就这几次今天全都曝光。 我想问一下，是跟那个初恋男友的失恋吗？ 不是不 是, 不是、这是另一次了。 对，然后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然后就觉得说哇、怎么有一个人写到我心里，然后知道失恋的情绪、碰巧没过多久我就采访到了阿四、然后我就特别认真的跟他说，哦，说你描写失恋的那首歌曲我真的听得好感动。他说哪首？我说索性。他说那行，我写给我妈的。就大型社死现场。 哎，好吧， 很尴尬。 对，但是不得不说，我没有采访过阿四，但是我听他这首歌、也是一首情歌。 哎，但他当时确实给我一个解释特别好，他说但是没有关系、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个作品就像我的孩子一样，我把它写出来之后他就不属于我了，他是自己有生命的，所以你看到他是什么样子他就是什么样子，你觉得他是写给恋人的那就是写给恋人，是写给父母的那就是写给父母的，所以把这首歌送给大家，你听一听，然后可以来告诉我们你从当中听到了谁的影子。 自己真的到强不如了以前到你就哭了，还以为自己真的无所畏惧了以前到你就脆弱，逞强太久快忘了我也曾颤抖，这些故事我是如何一件件经过，伪装太久快忘了我真实的感受，直到你又出现在我的路口。当我像个风筝被风吹得忽近忽远，你手中紧握的线，当我像卷树叶疲倦在阴霾的秋天，你是泥土为我遮掩，当我渐行渐远，无论前路多么艰难危险，因为你世界在辽阔，我不怕坠落，你会拖着我。真的刀枪不入了以前到你就哭了，还以为自己真的无所畏惧了以前到你就脆弱，逞强太久快忘了我也曾颤抖，这些故事我是如何一件件经过，伪装太久快忘了我真实的感受，直到你又出现在我的路口。像个风筝被风吹得忽近忽远，你手中紧握我的线，当我像片树叶疲倦在阴霾的秋天，你是泥土为我遮掩，当我渐行渐远，无论前路多么艰难危险，因为你世界在辽阔，我不怕世界在打我走不出你。 可能很多年轻的朋友平时都比较喜欢听英文歌曲，然后呢也会收集英文歌，但是我还是很喜欢中文歌，就是因为最后的这句词， 以前到你就笑了， 一见到你就笑了，希望大家听到我们的声音也可以会心的笑出来啊！不要被我们这种今天苦情歌单的情绪所困扰到。 不，他听歌的时候他一定会笑不出来。 对， 其实今天晚上呢大家都非常的热情，我们也感受到了，其实每天呢我都会逢时播报，但是今天呢因为鱼子的到来所以我有一点点遗落，但是呢我现在要逢时播报直接乘以6啊，谢谢谢谢数据组的精灵们正在拼命的点赞。其实看到抖音里面啊，包括我们两个的各自的抖音还有这个聊天室里面，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热情。其实刚才鱼子跟我讲了一个故事，其实我觉得这就像是一个就是命运般的， 对，命运般的重逢。 是的，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啊，对，就是我现在记得最清，为什么我刚刚一定要把你开场白的那段话重新说一遍，也算是一个很励志的例子来鼓励一下大家哈，梦想照进现实。我前段时间就是转发了我自己10年前的一条微博，挺惊讶吧，就是微博已经玩了10几年了，10年前的微博我还留着。 是的，我的微博注册时间应该是2011年，我记得。 哦，我差不多 是吧？ 就前后时段嘛，就是当时刚火起来。然后我转了一个 10年前的微博，当时写的是在收听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的男左女右，因为当时这个时段是男左女右的时段，对，然后呢在听林俊杰的距离，然后呢大概写了一些比较伤感矫情的，你知道年轻人喜欢的那种文字，然后 青春伤痛文学 对，我前一段时间突然翻回去说，天哪，我居然当时就终于有证据证明我不是在胡说，我是真的就是10年前就在听音乐广播了，但我没有想到说10年以后我可以坐在这里。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你当你坐在这里10年后你应该再配上一首歌零距离真的你与音乐广播已经是完美的融合在一起。 但是我是想要分享的是10年前的时候这个时段主播的声音送的歌曲带给了我很多的力量还有鼓励。 那你今天为什么没有准备距离这首歌 太伤感了，就是 PD 也专门跟我说了一下说不要太悲情。 哎呦，上一次 PD 那个简直就是真的，我一看哇，典型的老男人歌单。 周一回来之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你知道吗，到最后忍不了了，偷偷跟我说，他说我们节目也没有那么苦。 对，我说哎，平时我都是放的很甜的歌曲的，虽然说我们是午夜情歌，但其实每周我都会挑一天放一点电音 哎，对，这就是主持人的一个喜好的问题。就我刚刚说了，很多可能年轻的朋友喜欢听英文歌，然后呢很关注就是国外一些新歌手发片啊，包括 remix 混音等等的，我还是非常喜欢华语歌。就是我觉得 你的内心是一个真的特别念旧的人 啊。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可能听英语，可能我英语太差吧，就是 我 可能只听的是， 我只是听 节奏。对， 所以我听的都是电音没什么歌词 但是听华语歌曲的话能听清楚歌词。 对， 所以就是会被歌词和旋律同时打动同时击中的感觉。 其实我是觉得就是当你有了一定的阅历，就随着年龄的增长哈，你越大然后你就越会被那些抒情的慢歌华语歌所打动，真的歌词你会觉得是唱的你的故事。 哎，所以之前网易云上有一个特别火的一个话就叫做就是当你失恋以后你就发现一夜之间你就听懂了所有的伤心情歌。 对啊，一个人矫情起来所有的歌都是唱自己。对，就是这样。 哎，谢谢今天道道给了我两首歌，就是开场的第一首和第二首都推荐给大家。 放心吧，后面的几首也都是你的可以继续推荐，因为我其实特别喜欢静瑜的歌单。对，我们两个的就是如果要是连那个默契音乐默契值蓝牙的话，咱们两个应该会匹配度非常的高。 可以通起来。 对，真的。所以你下一首要想放哪个呢？ 下一首可以放韦礼安的知道吗。其实这首歌挺特殊的，这首歌的原唱是郭靖，但它其实是韦礼安给郭靖写的。 对， 就有点像就是林俊杰当时他说那张专辑把它写给女歌手的歌又重新拿回来让男歌手翻唱一遍。这首歌的特殊之处在于大家其实听它的音质有一点点的差，因为它是个 demo 版本，它没有其他所有的配器，它只是弹唱，自己弹自己唱， 就是这样 纯吉他。对， 那才纯粹啊。 来听这首知道。

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23点31分，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午夜情歌，我是道道。今晚呢，其实我们没有什么主题，那就是献给今晚的情歌。那今天献出情歌歌单的就是我们的鲸鱼，欢迎。 还好啦，不够那么的苦情啊。 我们不需要太苦情。 哎，是的， 对。 哎，我好喜欢晚上节目的氛围啊，包括晚上节目的这个就片花片头我都好喜欢，感觉每一句话都能戳中一样。 对，其实我特别喜欢鲸鱼在晚上的这个状态，就是声音。其实你包括 PD 上次来，就是真的会给我很大的惊艳的感觉， 就好像换了一个人一样。 对，就平时早上啊，听你们的节目听多了，习惯了，然后突然间沉静下来，我总觉得就是晚上是应该把时间交还给自己。 哎， 对，我觉得应该是你最真实的，然后想要去表达自己内心的那一面。当然不是说早晨就不是自我啊， 也是一个比较放松的状态嘛。因为早上起来的时候大家要加油打气，然后开启一天的生活，到晚上的时候，其实做主持人最重要的一点还是真诚，就是你自己是什么样的状态。我自己是真的开心，真的积极，那么才能带动大家清醒。而我现在是真的放松，所以呢，不管是我的声音还是我推荐的音乐，也可以真的带给大家放松的感觉。 是的，其实今天呢，鲸鱼带来了他的歌单，他的歌单真的非常的细腻，非常的温柔，并且呢，就是每一个我相信都是有自己的感触和经历还有故事在里面的。那大家也可以分享你们的故事，分享你们的心情，想对我们说的话，那就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的聊天室就可以了。如果想看视频呢，可以去抖音搜索 YG974， 对吗？ JY974， 对，鲸鱼的首字母 JY974。 对，也可以去搜索主持人道道，两个道路的道。好，那么下半段我们继续分享吧。 哎，刚刚听了来自维里安的一首《知道》。 嗯， 那你会发现有的时候选歌也是有强迫症的，就是一首男生，一首女生，一首男生。 哦，你会有这个这个强迫症是吧？ 啊，稍稍有一点， 有一点。好， 没关系，今天歌单 要匹配嘛。 接下来想分享来自鲁向慧的一首《鱼儿》。说实话，当时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因为我们 DJ 嘛，每天要选歌，会听大量的歌，会从就比如说音乐 APP 给你推荐什么今日新歌30首等等。 对对对对对， 就我会大概扫一眼，就是你知道节目做多了的时候就会看到哪个歌名，我大概率就会知道它好听不好听。当然也有走眼的时候啊，我们之前还有专门做过一期节目，就是说那些被歌名耽误了的好歌。 哎，这个很有意思。 对，你看到这个歌名你就会觉得说啊，这个歌可能不好听，但后来一听发现哎，还挺惊艳的。 是的是的，尤其现在就是那些被名字耽误了的歌手，他们的名字那简直是太五花八门了。 是，但当时看到鲁向慧的这首《鱼儿》，我肯定是被歌名吸引了。因为大家都叫我叫鲸鱼嘛，安静的鲸，娱乐的鱼，叫着叫着就容易叫成鲸鱼，所以很多人就叫我小鱼什么之类。我说这就是我的歌啊。 对啊，鱼儿嘛， 我的主题曲啊。听完之后哇，伤心苦情，好了，他就是我。所以就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来自鲁向慧，也算是一个冷门歌手吧，但其实他的很多作品也都挺不错的，而且他的声音非常的有辨识度啊，大家都可以在歌曲当中感受得到。那今天呢，其实很多的朋友都来到了我们抖音的直播间，还来到我们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来跟我们分享。其实也希望大家听完这首歌之后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此时此刻的心情，包括你有想起谁。 是的，其实在聊天室里面呢，大家都在说哎，鲸鱼来了，那我可就不困了。 看似平静海上怎想又起了波澜，重返冰冷海水里的简单路上，多想问海浪你知道吗？疯狂的任性的飞翔的那个我， 安静的妥协的坠落的那个我却从未撕碎过梦想，谁嚣张谁贪婪谁放肆的纠缠，背叛与不背叛都与我无关，连紧握住手掌的锋芒平静海上怎想越起冷波，春风冰冷海水淋得简单忧伤，多想问海老兵知道吗，疯狂的任性的飞翔的那个我，安静的妥协的坠落的那个我，却从未想，谁嚣张谁贪婪谁放肆的纠缠，背叛与不背叛都与我无关，连紧握住手掌的锋芒与爱自己，只想做的自己，海路的距离多遥不可及，他却深信不疑，只想作为自己，稀薄的空气在多么窒息，他依然勇敢追寻他的天地。这首歌不只写给我自己，还有这一刻的你，于是我我想问海浪你知道吗， 鱼儿，这是一首静鱼的歌曲，当然呢我觉得也是唱他的鱼儿嘛，是不是刚才呢鱼子的手机没电关机了，其实大家呢也都知道哈，跟大家说一下，回头他会补给大家的开个直播， 其实我今天还有想说 就是因为晚上开直播嘛，加上明天其实不用早起啊，没有早秀，结束了午夜情歌之后我还可以再跟大家聊上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因为就是我曾经因为我周围的闺蜜如果遇到什么情感问题都喜欢找我去倾诉一下，我跟他们解答一下， 看来你在这方面真的很擅长。 我就希望我在抖音上当一个情感主播，然后今天想尝试一下，结果手机不给力。没关系， 没关系，咱们可以直接通过话筒啊。因为刚才呢，大家都在说，你们不是说要在节目里面聊渣男吗？可以，可以。其实我觉得所谓的渣男，那我们就先简单的涉猎一下。想问问静瑜，如果要是说定义渣这个字，那什么样的行为会让你觉得他是有点渣？ 我觉得没有渣男。 嗯， 嗯，这个倒是很新奇。 哎，是不是没有想到、哎、啊？ 没有想到哎。 西坦说知心姐姐鱼子，对，我的梦想就是当知心姐、嗯、知心姐姐鱼子上线了。其实为什么说没有渣男呢，是并不是说不存在渣男的行为， 嗯 啊 嗯， 不管我自己遇到的还身边姐妹遇到的啊、嗯、太多了、嗯、就具体 列举行为没有意义、 嗯、 而是我觉得要探讨就是说为什么他会这么渣、嗯、但其实我发现没有一个人、 嗯、 或者说有吧很少，就除非那种性格极端、 嗯嗯、 就是做事情非常就是有偏颇的那种、但是大概率的大部分的人他可能在你身边渣，但是他可能在另一个人身上就是绝世好男人，只是说你可能没有满足他某些方面的期许，或者说在不合适的时间遇到了，在你们两个都还没有很成熟的时候，所以就我过去觉得不要总是把自己放在一个被害者的角色当中、 嗯、 然后去觉得说、 嗯、 啊我被渣男伤害了，是他好渣怎么怎么样的、 嗯、 当然他确实做了一些就是很恶劣的行为，是真的是要故意伤害你的，但是你可能之后通过其他的途径或者通过别人知道，就是他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丈夫，非常好的父亲，或者是怎么样的。 那你相信浪子回头这句话吗？ 不相信。 那为什么他在你比如说啊他在 A 面前是真的做出了很渣的行为、 嗯、 但是你相信他会在 B 的面前就真的变成一个百分百的好男人吗？ 哦，我需要解释一下、嗯、就是说我不相信浪子回头说是说我不相信我可以等到就是说浪子回头、 嗯、 只是说浪子如果有一天回头了呢，一定是他自己想通了要回头、 嗯、 就是他不会因为我的等待也好，我做出了某些或者说我学到了哪些恋爱必修课、 嗯、 然后就导致他回头。 哦、 那一刻他一定是比如说就啊，就是这样的生活也很没有意思，我觉得就是一心一意的对待一个真心对我好的人，或者说遇到了自己的真爱，那他愿意去付出或者说一心一意等等的，嗯，就是变成好所谓的好男人、 哦、哎，我听完你的这个解读我发现啊，就是如果男生就是跟静瑜这样的女孩子恋爱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啊，那也就是现在30多岁的静瑜吧，毕竟20多岁的静瑜该作的时候也还是作的 不，我是那女生，我觉得在爱情里面如果一个女生要是不作，那只能说明一件事，她不够爱你、 嗯、也有一种就是她年纪大了做不动了 对，还有一种其实我最受不了的是两个人真的相敬如宾，就非常的客气、 嗯、 生活当中都是啊非常的客气，我当然这是我个人的认为哈，我觉得这样的感情可能不是那么的深厚，也可能 我 不喜欢这种状态、 哎、我觉得是的，因为之前的时候有一段感情的时候 我朋友肯定都会问你说哎，那你喜欢他什么呀，你们在一起是怎么相处的、 嗯、 然后呢我就会跟他说，我说哎，好奇怪，就我从来没有遇到这样一个人，我跟他在一起从来不吵架，真的一次架都没有吵过、 哦嗯、 但后来你发现哈，只要吵的一定是大吵，就是就直接吵到分手的那种， 就是要么不吵要吵就一定是已经伤害到原则了。 到后来我发现其实不吵架不是一个值得标榜的事情，而是因为你出于对你们两个的关系考虑也好，或者说你出于对这段感情的珍惜也好、 嗯、 你在压抑自己的情绪、 嗯、 但是情绪如果你没有办法很好的去疏解的话，它就是越积越深越积越深，到另一刻爆发的时候你都会惊讶说这个不是我自己， 真的就是量变达到质变的一个过程，因为你该疏解的该沟通的你都没有有效沟通，所以会越积越多。 嗯， 哎，就是这样。我觉得真爱是什么，就是刚才渣男我们也不能说是这个 啊，就个人意见、 就是、 不能绝对，对 对 对, 对、嗯、 但是我觉得你如果找到一个对的人是什么状态呢，你可以在他面前真正的做你自己。 嗯嗯， 对。 哎，其实就是20出头的时候听到这些话、 嗯、 也都知道说啊，这是关于爱情的道理，但是到现在在听的时候就觉得我是真的明白其中的一些深意。 对，就是你经历过了感受过了，你就会啊自然而然的就懂了，也听懂了很多歌。 嗯， 对， 接下来就很想推荐来自杨千嬅的这首少女的祈祷、嗯、有的时候不知道是现在的自己更好一些，还是当初那个对感情懵懂、 嗯、 无知全力以赴毫无保留的自己更好一些，可能那个时候快乐是极致的快乐，伤痛也是极致的伤痛，而现在可能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事情都不如当初那么的伤心，但是可能也达不到当初那么的快乐。来自杨千嬅少女的祈祷。 在最逼都不放开，祈求在路上没任何的阻碍，宁愉快旅程变悲哀，连气两次绿灯都过度了，与他在外几公里，当这盏灯转红便会别离，凭运气决定我生死，祈求天地放过一双恋人，怕发生的永远。 留，如何能重拾信心？祈求天父做十分钟好人，赐我他的吻，怜悯罪人。我爱主，同时亦爱一位世人。车厢中可抵达未来，到车位都不放开。无论路上历尽任何的伤害，任由我决定爱不爱。祈求天地放过一双恋人，怕发生的永远已发生。从来未顺利遇上好景降临，如何能重拾信心？求天父做十分钟好人，赐我他的吻，怜悯罪人。我爱主，同时亦爱一位爱人。祈求沿途未变心，请给我护荫。为了他不能祷告，都敢祷告，谁愿眷顾这点伤痛？太爱他，怎么想？体恤好人，到我睁开眼，无明灯指引。我爱主，为何任我身边爱人离弃了我，下了车，你怎可答我？ 少女的祈祷，这首歌来自杨千嬅。我们的聊天室又该逢时播报了，现在已经是破70万了哈！ 哇，今天这么热闹， 因为你来了呀！ 啊，谢谢大家， 对，谢谢数据组的精灵们哈，在持续点赞。其实刚才呢，因为今天太热情了，但是之前也有朋友在悄悄话里面给我下订单，但是抱歉我没有看到，只接到了一个，所以请这个下订单的朋友可以下周再下，下周一的时候我会补给大家的哈。大多数的都是来欢迎鱼子来到午夜情歌，因为呢， 谢谢 看到你不一样的一面。然后刚才说作，就有人说鱼子有作的资本呢、啊， 那倒也不是，也为作付出过代价。 其实没有什么作不作，我觉得作是也是正常的，就是适可而止就好了，对吧？ 嗯， 爱人之间、恋人之间，如果你一点都不作的话，我反倒觉得有一点不正常。 怎么说呢？就是小作怡情，大作伤身。 哎，对，我非常认同。 你在情绪里面的时候，就我们都说，就是身在其中的时候，反而看不清，所以会不太容易控制好这个度。 嗯， 就像刚刚去讨论所谓的渣男啊，或者说女生作呀，其实网上都会有一边倒的这种声音。 对， 但就像惦记着一些，哎，在道道的抖音直播间当中，他说其实每个人心里面对渣男渣女都有一个标准，并不见得是谈恋爱次数越多啊就是渣，或者说怎么样他就是就是比如说就是承诺了然后没有达到就是渣，或者说怎么样的。 对，我一直认为就是所谓的承诺哈，他承诺的那个当下他是真的想要去兑现的，这个我不怀疑。但当然也有人就是纯粹的是欺骗，这个我们就不说了哈。但是呢，当他承诺他是真心想给你给到这个承诺的时候，但是后来呢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他没有做到，那我觉得也并不是他不想，而是太多的原因导致的一个结果。 哎，所以你看好多的情歌描述的这种心境，还有包括我们讨论的一个情感的一个情境，其实都是在当下。 对， 你在那一刻因为他的承诺而感动，而感受到了爱意，这就够了。 你没有必要再去追求他的一个兑现，因为他可能最大的意义就是在当下了。就所以就是我们是走一步看一步，就海誓山盟也好，然后或者细水长流啊轰轰烈烈也好，当我们年轻的时候谁都希望有轰轰烈烈的爱情，但当你经历过很多之后你反而会想要细水长流安稳一下。 哎呀，今天给大家的这些歌再配上我们两个在这边讲情感的大道理， 大家比较喜欢听，来欢迎一起讨论啊。是是是，包括你有什么样的意见<笑> 态度，包括歌词当中有哪一句深深的打动到你，还有今天想听什么样的歌都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嗯，是的，会飞的狮子就说，其实也不能太宠着，如果宠成了公主到哪里都是一副公主的样子就容易招人恨。那你可以带她去治病啊，去迪士尼治治公主病。朋友说，哎呀，那我并不想去。好吧，这个我觉得<笑><笑><笑> 早安音乐秀可以放一首周杰伦的公主病了，来给大家治治一治哈。嗯，其实今天呢也准备了树洞信箱，因为有请鱼子来跟我们一起分享这个晚安的故事，让鱼子知性女主播的形象跃然纸上，所以我会有专属 BGM， 对，你会有专属的 BGM 以及片花，来吧，进入到我们的树洞信箱。树洞信箱。 一个神秘而安全的地方，你可以匿名倾诉真心话、秘密或是问题，欢迎投稿。最近看到了一段话，我非常的喜欢。话里说，我现在会喜欢慢一点的关系，两个人会花时间聊天，去了解一下你喜欢吃什么。 我喜欢吃什么？你喜欢看什么样的电影？我喜欢追什么样的剧？而不是像以前那样说一两句土味情话，再打上几天电话，每天的定时去说早安、午安、晚安，就像是赶着找一个人去摆脱单身的身份一样，匆忙的就在一起了。而现在，我想让"喜欢"这两个字好几次的想要说出口，但是又咽了回去。 这首歌依然是静于今晚的歌单其中一首， 来自范乐团的呼吸决定。 对， 我很喜欢听他们乐团的歌，但是从来不敢在 KTV 里面唱，因为你知道就是游走在破音边缘。 对，很难拿捏。这种呼吸决定我听起来感觉还是挺甜的，其实并不是算那种很虐的歌吧。 就是这里面的歌词，听你说你是真的喜欢我，是真的想谈恋爱了。哎，这可能就是每个人的状态不一样吧，可能因为到现在就是很幸福的这种状态，所以他听起来是甜蜜的歌。我听到就是那种 很悲伤， 爱而不得。 哎呀，爱而不得，我跟你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痛啊。对，就有句话说，年少的时候不要遇到太过惊艳的人，否则爱而不得的伤痛和遗憾需要你用一生去释怀。 哎呦天哪， 我觉得这个吧说的可能有点夸张哈。首先可能并没有那么多惊艳我们时光和岁月的人存在，那再一个呢就是人还是健忘的。 但我其实觉得在你年少或者说你自己认为最合适的时光遇到这样的一个人特别好。 我也觉得， 哎，对，因为你一辈子都会有美好的回忆，你会觉得我最、最棒的时候有人欣赏。 如果你要是能刚好有幸拥有了这个让你惊艳的人，那我觉得人这一辈子真的可以回味到老。 哎，那我就觉得就是尽量还是不要让他陪伴我一生，因为当这个朱砂痣变成了蚊子血，白月光变成了白米饭的时候， 但是白米饭还可以吃啊。 白米饭除了吃还可以给白洁当粉丝。 哎，对，我们今天到底要 Q 多少主持人出来 啊？时间过得太快了，这应该是我今年过得最快的一个小时了， 是吧？因为我们有这么多爱我们的人存在，都在现场为我们加油打气，跟我们互动。哇，今天晚上鱼子的到来呢，我们也是点赞创了新高哈。目前这段时间的新高就是今晚了，96万5000多。当然，其实早秀每天的这个点赞量、互动量都是非常高的， 因为早高峰大部分的人都堵在路上。 然后呢，夜间确实，今天就是最高啦，谢谢大家， 以后还会再破新高的。 对，以后呢也欢迎鱼子常来哈，当然也隔空跟 PD 说，对，只要 你可以不用来了， 对、 对，以后就都是我，有什么苦情歌单交由我转接。 对，就是每次呢我想到让他们俩来的时候，我都想到他们第二天要早起。哎呀，我想想我的头大。 今天可能更多聊了我们主持人之间的一些故事，但是也希望今天我们关于情感的一些分享，还有包括歌曲的一些推荐，可以有一两次那么触动你心弦，让你觉得哇好听啊、说的还挺有道理的，我也这么觉得的感觉。我觉得今天晚上就是一个值得的夜晚。 是的，晚安。